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一凡，我的愿望就是学校能够再规划一下，能够再大点，因为我们学校占地比较小，和我理想的大学有差距，只有一个食堂，没有什么能够让人娱乐的东西。我本身比较喜欢运动，别的学校有健身房，我健身还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坐2个小时的公交车很麻烦，所以我就希望学校能够再规划一下，最好能够规划出一个健身房，既能锻炼学生的身体，也能为我省点事儿。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上最性感的男人， 全新一周的女神百分百，这里是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袁一。 按理来说，每个周一呢都是应该见到身材非常棒的小雨的，但是今天袁一来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期主题， 谁说的？ 绝对是应该只能你来。 哎，看我的白眼儿， 翻的并没有很好， 翻到天花板上。 大家好，我是泽华。 这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当然我们的主嘉宾呢在我们的表演区，我们要先行掌声有请一下很久没有来我们周一健身这个环节的嘉宾，来自阿布里健身工作室的韩冰，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 他现在很红， 哎，对，我要给他一个特写，有必要。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红到根本约不上来直播。你看他又开始羞涩的笑。那我们今天会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刚刚泽华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是的， 其实不然， 其实也是的。 好吧，为我们直播间的我们两个量身打造，因为我们俩呢身材虽然从露出镜头的这个环节来看呢，还是 堪称完美， 对 ，perfect。 Yeah. 但是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缺陷。 我可没有缺陷，你说说你的小缺陷吧。 我在刚刚开始还没有踏入到健身的这个环节当中，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是，我属于下肢相比于上肢来说是粗壮型的选手。 嗯， 我相信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也会有朋友有这样的困扰，因为我从小学民族舞。 我们那个舞蹈的发力的一个部位就是大腿， 嗯， 腿根的地方， 是 再加上家族遗传，所以我的大腿相比我的小腿要粗很多。 我从小踢球，你知道踢球每次会在之前有很多很多的腿部训练，什么蛙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跑跳，那个时候就把腿部练得非常的粗壮。我清晰的记得在我初二那年，我终于可以穿上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条牛仔裤了。 对， 以前都没有合适的号。 泽华其实夸张了，他的上身穿 S 码，但是下身是要穿 L 码的。哎、 是的、我觉得收音机前包括现在此时此刻看我们直播的很多的男士应该是跟我有着同样的困扰的。 所以如果您有相同类似于我们两个人的困扰的话，一定要来观看和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因为这一期节目专门为下身粗壮型选手而量身打造。我们一会儿要请韩冰好好的在我们的第二个环节百分百 party 的超模养成记当中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很简便的甚至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去实现能够塑形，尤其是塑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弱弱的说一句，其实韩冰的下半身也是比较粗壮型的， 但是他的那种粗壮是健美有线条的，是完美的。因为如果你看啊，就是咱们在橱窗里面看一些模特，他们穿的裤子的码数其实并不小， 是，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腿看上去是细的，是因为他们的肌肉形状是往前和后长的，所以这样视觉上看是很纤细的， 就像金华火腿一样 啊哈，而不是像我们两个这样是往横里长的。哎，总之吧，今天可以给大家腿粗的朋友们带来很好的福音，所以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啦。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女神麻辣烫，先要关注到的这一条消息呢，是在今天正在进行的来自北京国际设计周举办的拉萨日主题活动。各位观众呢，可以通过亲身的去体验唐卡的绘画、填色、藏纸笔记的制作，去观看一下藏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表演啊，和非遗的这个传人去交流等等的方式，去和西藏的非遗文化近距离接触。而我们的前方记者李岩呢，也在活动现场采访了几位西藏非遗文化传承人，我们来看一下视频的情况。 西藏武艺公司唐卡大师，到现在为止他从事唐卡这个专业的话已经20多年了，像这个的话他已经接近尾声了，就在收尾阶段。这个工艺的话到他这已经是4代了，那么这个原料呢全是西藏的牦牛和这个牛绒做的。 此时此刻，一位老师在和大家讲解这个唐卡到底应该怎么填色哈。 对，没有去过西藏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去这个设计周上看一看。 嗯， 因为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这周三，其实也算是北京国际设计周其中的一个亮点的活动。嗯， 我第一次见到是在南锣鼓巷，哎、 哦， 就知道有这个唐卡可以填色，并且有老师手把手教你。 嗯， 我当时有去体验。 就对于这种藏族文化，你是充满兴趣的？ 一开始是会觉得有点抵触，就是可能会自己填不好或者太难。但老师手把手教你以后，你真的会发现，其实不光比较简单，而且能够填出属于你自己独特的一种唐卡的作品。 我要纠正一个发音错误了，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一会儿请我喝咖啡，要不然你就扣100块钱。 你太狠了。 我们来看看现场，其实各位可以在这个北京设计周当中的遇见雪域西藏系列主题活动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藏族的非遗的传人在现场的作画，一直到这周三都会在东城区的北甸科林107号院去举办。那同时呢，这个大型的活动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也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在北京举行，所以等于11长假期间各位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北京这个设计周的一些魅力。 对，这个展厅还挺大的，而且此时此刻能够看到有非常漂亮这个藏族的服装。 对，这是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就跟健身的朋友们相关的了。有一种水果，它的口感呢可能不太接近于那种多汁的 juicy 的水果的感觉，它甚至口感上会有点油腻，但是我个人非常爱。可是有很多人比方说有塑身的需求的人会比较抗拒这一款水果。 男生很多人不太懂啊，你说应该是牛油果是不是？ 对，牛油果其实很多健身达人都很推荐去食用，包括我的健身教练韩冰，他经常也会让我就推荐我去吃牛油果，对不对？ 对对对对。 其实牛油果到底是不是有负担的呢？ 牛油果是一种很好的健身的一种食物。 嗯哼，为什么？ 它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含有很丰富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就是非常适合锻炼健身的人来使用。 就是如果 普通人群也可以， 就普通人群吃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动起来才行，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负罪感。 对，它的油脂非常好，都是一些不饱和优质脂肪，不饱和脂肪酸。 但是泽华，你知道，就是吃牛油果，如果一不小心吃的不够优雅的话，就会沾得满手都是绿油油的，油腻腻，很恶心。 对， 对不对？像咱们这种女神男神，就要去考虑说，怎么样又可以摄入这种优质的脂肪，还有蛋白，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帮助你在健身的时候力量可以 up up。同时呢，你又担心说，我要保持外形很优雅的吃。 哎，说大家心痒痒的，快跟大家讲一讲怎么吃到底。 我们来看看视频，怎么样来优雅的食用牛油果呢？方法一，我们边看视频边解说啊。你可以把它先把那个头部切开，然后一切二，那个刀刃切到那个核的地方，把那个核给取出来，然后把皮儿给用手撕开，切成片儿。 这样很像苗头哎。 第二种方法也是一切二，把核取出之后，直接在带皮儿的过程当中，在那个肉里面划出那种一轮一轮的画井号，就可以用勺子挖了。崴着吃， 第三种啊， 方法三呢，依然是切一切二，在掰的时候其实可以旋一下，以那个弧作为一个轴心。 哎，这个还挺酷的，我不知道之前还可以旋一下。 对，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弧的嘛，所以你在刀把它一切二之后，里面那个弧你是切不断的嘛，所以在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旋的一个过程，把它旋开。关键 是玩魔方的感觉。 对， 之后又可以很优雅的吃。 对，用勺子把它挖着吃就可以了。这是优雅的吃牛油果的方式，也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第二条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接下来第三条我就要交给泽华。可能健身房的一些装备对于男生来说，尤其是衣着，男生可能不会特别的关注。 是的，就换一个背心，换一个这个运动裤就 OK 了，短裤 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呗。 对，也不用太好看，但是女生就不一样了。 对，当然其实健身房的穿着也是有讲究的。我先来说说女生这方面吧，需要怎么来选择。一会儿韩冰和泽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男生在健身房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装束会更适合和有利于你去健身。 可能就是最近哪个品牌打折，我们就疯狂的买几件。 首先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一件运动的内衣是很需要的。 是， 运动 bra 很必要，它跟普通的内衣是不一样的。你要先根据自己的健身的强度、轻度、中度、高度，然后去挑选相适应的运动 bra。它会让你活动起来更自如，也会不太去压迫到你的胸部。当然我会个人建议说，你的肩带一定要至少有一根手指的粗度，如果太细的话它可能会勒到你。 我确实见到有些女生穿得很紧， 吊带儿是 勒到肉里面的那种。 对啊， 我看的都疼。 对吧，你穿的时候就已经有压迫感，那更别想说你去做一些负重的锻炼的话， 是 可能对你的肩部的一些肉啊会有一些压迫。 对，而且可能会崩开。 然后其实裤子，有人说那我可以穿宽松的裤子啊，这样方便我活动。但其实我们也问一下韩冰，是不是健身的时候穿女生尤其是穿紧身的压力裤。 对，我建议穿紧身的压力裤，这样会保存很多的多余的那个力量的消耗。对， 会保护你的这个肌肉的组织不容易受伤一些。 对， 可是男生基本上都穿宽松的， 为什么男生都是穿宽松裤比较好？ 男生其实我建议还是穿紧身衣好，但是男生锻炼时候会出很多汗很热，但是没办法穿宽松一些。 那是不是穿紧身的就会出汗的时候它有一种压缩的状态，让你的腿会变细？ 因为其实专门的健身的衣服和裤子， 它这个紧身衣主要是为了排汗快，然后就、还有就是防止你肌肉做多余的那个就是抖动，它会减少你的这个肌肉的消耗。 就它等于把你的肌肉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对，它会减少你的消耗。对， 减少你的肌肉的额外的消耗，同时也是对你的肌肉有一种保护。 我一直以为女孩喜欢穿紧身裤就是纯粹为了好看，显得腿又细又 长。紧身衣是有很多的作用的。 其实是因为就是如果女生是为了好看的话，可能不太会选择紧身裤。因为紧身裤是非常挑腿型的。但是我理解男生为什么不太选择紧身裤，可能是因为怕尴尬。 但是现在的男生基本上穿一个紧身裤，然后外面还有个短裤。 对， 那样可以就是对减少很多尴尬。 不过我是搞不懂这种美了，就还是觉得怪怪的感觉。 所以你会选择宽松的裤子？ 我会选择宽松的，所以我腿粗嘛。 那上衣呢？上衣男生很多会选择那种吊带背心儿，跨栏背心儿。 对，我就非常喜欢这样穿。 所以还是看个人的身材，但是在女生健身的时候会建议说，就是运动的 bra 和紧身的压力裤是必备的两个单品。当然鞋子就不用说了，一定要挑选 选一款适合你自己的健身的鞋子。 那对于男生而言，到底是不是越轻薄越好呢？韩教练。 鞋的话那要看做什么训练了，如果要是练上肢的话鞋就是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练腿的话鞋就非常重要， 一定要稳定，是不 是？一定要稳定性强的鞋，类似于深蹲鞋这样的。 深蹲鞋是那种 举动鞋，特别硬， 摩擦特别强的那种。 对，鞋底摩擦特别好，就是鞋底特别硬，就是保护，还有就鞋特别硬，能保护好你的踝关节，很稳定。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点。 什么点？ 你看大家如果此时此刻看我们视频的话，可以看到韩冰穿的非常的随意。这是你的健身服吗？今天这一身？ 不是，我的普通衣服。 这是他外出的这个私服。 哎，但是有些男生锻炼的时候会穿成这个样子的，穿成这样锻炼是 OK 的吗？ 这个随意吧，看自己心情。 因为他已经到一定程度了，所以他的衣服可能没有那么的挑。 所以我觉得这条女生麻烦就是男生怎样穿都 OK。 男生就随意。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其实专业的装备还是对你的训练是有一定帮助的。 嗯，对。 所以大家如果是一个菜鸟级的人的话，还是要在，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对对对，说得很好。 嗯，以上是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女生麻辣烫。稍后我们赶紧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今天我们要来拯救下肢粗壮型选手。一会儿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让泽华去到表演区和韩冰比一下谁腿粗。 我本来今天想穿一条短裤来着，忘了。 山前有个催粗腿，山后有个催腿粗。 我给撸起来。 赶紧进入到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来来来，泽华现在第一要务就是让你去表演区跟韩教练比一下腿的粗度。首先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腿粗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儿，但是就看你那个粗的成分是脂肪还是肌肉。 对， 我觉得是不是要先界定一下什么算粗。 你们俩先去比一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比就看出来了。 其实韩教练本人是很希望自己可以粗过你的。 对， 因为 我希望腿变粗， 是不是？像你这种健身达人是想把自己的腿练粗的。当然了，但是呢泽华是不经意间就赢过了韩冰。 哎哎哎，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来，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一个全身的镜头。 因为我今天这个裤子， 哎，等一下，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评比，我这儿有皮尺。 你太过分了。来，上节目之前并没有说过。 我有皮尺，是就刚刚好，正好发现我带了皮尺，这是我之前评测尿不湿的时候用的皮尺。你们现在拿过去比一下自己的腿。 我们的腿的速度跟尿不湿是一样的。 没有，方式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镜头给 我这个裤子现在很厚，你要减去裤子的裤围。 哎，你的裤子并没有多厚，顶多也就是0.0。 它是纯棉的， 是最粗的地方吗？ 对对对，腿 不是最粗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应该。对， 那我们就统一量大腿中间那个维度，好不好？ 好， 来抱一下。 那是因为裤子在 60公分， 60。 我们减去这个裤子大概有10。 人怕出名， 也就50吧。 猪怕壮啊，俗话说。 他的裤子长是吗？ 来，现在是韩教练。 韩教练往前， 你那个裤子真的是，而且我是坐着的，你也得坐着。 那一样， 一样的吗？ 泽华对于没有赢过韩教练表示很失望。两个人60公分， 我突然觉得很开心。 不，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测试。第一轮不是用皮尺来量一下维度吗？第二个测试方式是互掐，互掐什么呢？掐大腿上的肉，看看是软的还是硬的，好不好？描述一下对方 腿的 手感， 就那种相扑式，好不好？ 我可以掐一 下相扑式。现在表演区。来，韩教练，你以教练的专业的角度来评测 一 下， 就掐这个宽进束的位置。 好，我要现在收紧吗？ 放松。 是什么很厚？肌肉很厚。 就是脂肪很厚。 来，韩教练对着话筒，你以一个教练的就是专业的角度来评测一下，泽华的这个腿部的构成。 他这个腿吧， 来组成的。 怎么说呢？宽进束这个位置就是脂肪很厚。 叫什么束？ 宽进束，大腿两侧的。 宽进束。 对。这个脂肪是非常厚的，大概怎么也有1公分到2公分。 那你自己能把裤子撩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展示一下你的腿部肌肉吗？ 我 这样才比较有说服力。大家看一看 我腿， 现在绷紧之后全都是肌肉。 这个宽进束这个地方脂肪非常 真的很硬，一点脂肪的多余的肉都没有， 皮只有一层皮。哇哦， 是。 所以 其实泽华摸起来也挺硬的， 但是跟他相比的话还是不行。对， 好的，泽华你现在可以回来了，我们要请对韩教练跟大家讲一讲。首先要说一说误区，因为我们两个都刚刚解释了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大腿是粗的。嗯，他泽华的理由是 就是粗啊， 小时候踢球，你觉得是踢球踢成的？ 对对对，踢球主要前面的一些训练，包括蛙跳啊，然后小跳，还有那种快速跑啊，就全部都是腿部运动。 腿部力量，我自己也认为说，可能民族舞的一些发力方式都在大腿的根部。但是呢，我的教练韩教练告诉我说，大腿你想要练粗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程度，因为事实证明咱俩的大腿都是脂肪偏多。所以韩教练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腿粗？ 所以这意思是天生的是吗？ 这个腿粗其实和上半身粗壮是一个道理，都是做的少吃的多，做的少完了训练少，完了就是待的时间比较多， 就是老坐着， 就是缺乏训练，知道吧？缺乏有氧训练。对， 我怎么觉得他说起来那么像某种动物呢？ 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那种。 对，如果经常动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腿粗的现象。 可是我个人会觉得说，我的大腿前侧，也就是这个 股四头 要比后侧股二头来的更发达一些。 对，这个是跟你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原因 联系。 对， 那什么样的人会形成我这样的股四要比股二前侧比后侧来的更加？ 就有一些跳舞的女生， 你看 跳舞的女生，还有一些就是短跑的女生，跑步比较多的女生，股四头相对要比这个股二头要发达一些。 而且大腿后侧平时你如果生活只是普通走路的话很难调动。 对，除了上楼梯可以练到，其他的很少能练到股二头。 可是袁一最吃亏的是你现在已经不会跳舞了。 谁说的？ 哎，泽华的情况是大腿内侧一摸全是脂肪。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久坐。 所以我们以后直播就应该这样站起来，然后一边这样嗨起来，然后一边这样直播，好一些吗？ 这个你看自己。 坐垫是生活当中太常见的一种情况 了。对，很多上班族基本上都是一直在坐着。 对对对对对对。 多久算是久坐呀？ 久坐就是久坐是常年的这样的，就是缺乏很少很多缺乏训练，常年在办公室坐的这样的人。 每天大概坐三四个小时，还是一两个小时就算？ 就一天都在坐，几乎都在坐的。 就是普通的上班族。 对，普通 的 上班族。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韩教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在办公室很简单的用自重，不需要什么哑铃啊、健身球啊， 对， 各种附加的， 可以锻炼到一些大腿内侧啦，大腿后侧，还有大腿前侧这些。 那这样，我们今天这个先针对泽华吧， 对， 他的问题会更突出一些，毕竟到现在只穿过一条牛仔裤， 对， 他没有其他牛仔裤可以穿，因为他穿不上。 是的， 针对他这样的腿型。泽华今天真的非常豁出去了，什么都承认。他这样的腿型平时怎么来练？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职业需要一直坐着，有没有一些快速 对对 对简便高效的 对在办公室可以做的一些动作？ 来吧 come on 泽华去吧，加油。 我来了， 来我们把镜头给一个全身镜， 你先做当模特。首先啊，咱们首先锻炼大腿内侧，你需要把你的脚的间距要宽一些， 对， 超过肩的距离， 对，完了脚尖冲外， 脚尖45度， 脚尖冲外，对，再往外，完了，垂直向下蹲， 垂直 来稳定，你要保持你稳定， 上身，它最好应该贴着墙哎，它可以贴着墙是不是？ 不用贴着墙，直接蹲，对，刚开始有很多人会这个动作比较难， 对， 需要慢慢的，距离越宽越难。 他可以手扶着什么椅子背儿啊， 对，可以先从窄的可以蹲，慢慢的变宽。你怎么样，你感觉累吗？这样蹲，来你窄的蹲一下试试， 一直要蹲到 蹲 小腿， 这样是不是很相对比较轻松一些，对吧？这样的话因为可以借到很多的大腿前侧和大腿外侧的力。 对， 你要是越往宽，他们俩的力借的比较少，很多都是大腿内侧和大腿后侧的力。 所以这个时候是 对 两脚间的间距越宽，反而会越调动大腿后侧的肌肉。 这个动作很简单， 对， 做多久呢？ 但是一组做20个，完了做5到6组，大概 组间休息半分钟。 对，组间休息，对，30秒到45秒， 一天做5到6组就可以了。 对， 我想问、 完了再搭配其他的训练， 这个5到6组是一定要在就是说连续去做的吗？可以是我今天上午9点有时间，我先做 一组。那就没什么意义 啊，没什么意义， 那就别练了。 很累吗？ 这个练完总共也就浪费你15分钟的时间。 哎，问一下，泽华，你做了这么几个，把话筒给他呀，韩教练。 嗨，我回来了。 你做完这么几个以后，你觉得感受如何？ 首先，像我这种大腿内侧都是虚肉的人，你这样敞的越大，你往下蹲其实很难蹲。你看我只能蹲到这个程度，我再往下我就蹲不下去了。 其实也是考验大腿的韧带的吗？ 但是就像韩教练说的一样，你越往开处敞，然后你的大腿内侧是全部在发力的，外侧是完全借不上力了， 很难借到你发达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坚持每天做5到6组，然后大概10天应该就可以蹲得再低一点，10天就会有进步哈。 10天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 哇， 应该蹲完第二天应该腿会疼，但是疼的时候就不要练了，等不疼的时候再练。 所以不需要每天都练。哎， 对， 你只要把肌肉恢复好了以后，你再进行第二。 你练一天完了可以休息1到2天。 哎，我个人证明，我在找韩老师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个人最喜欢被虐的就是腿，因为每次虐完腿以后，那大腿会有很明显的肌肉酸疼和肿胀，然后但你当把那一轮的肌肉恢复过去以后，你就明显感觉自己的腿围细了，就是从肉眼是可以看出来的。 对 对, 对。 但是你在穿裤子的时候其实很难能够感受到，就是我刚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你的其实是把肌肉纵向发展了。 对， 它其实腿围整个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肉眼上视觉上看过去效果上 它会显得很细。对， 就是练腿是一个我觉得全身各个部位当中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部位。 对，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对对对，这是我们今天韩斌来拯救下肢粗壮型选手的第一个非常简便的动作。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要领，就是两腿的腿距， 腿距 腰超过肩膀。 对，超过肩膀，但是不能太宽，但是就是 也不能下一字马。 对，你蹲下去的时候小腿最好垂直于地面。 嗯哼， 这个距离就是非常好的距离了。 嗯哼， 就保证这个距离就可以。 但是他韧带，就是我知道他韧带比较差了。 对，我今天做了大概有7、8个吧，此时此刻已经是浑身都是汗了。 哎，刚好哎，一会儿要进广告，我觉得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在直播间，反正大家有看视频直播的嘛，你把这个5组做完好不好？ 大家一会儿应该看不到吧，可能会听听歌或者看看别的。 我们在听音乐的同时，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来看泽华完成第一组减大腿脂肪的5组动作，每组20个，组间休息30秒。来，泽华 ，Come on！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动起来，来，韩教练跟我一起吧，不然我可能也做不标准。 哎，这样咱们三个一起来做好不好？ 你俩做就行了。我因为我昨天练了腿了，我现在很疼。 他现在很疼哎。 好，那我们 大家一会儿 来吧，来吧。 好，来了，音乐开始，各位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几组动作啊，稍后见。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you.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这首歌女神原因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气喘吁吁的原因继续回来替班今天的女神百分百。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旁边是泽华。 你说他替班就替班了，我为什么要来虐自己？满头大汗，满身大汗哎。 因为泽华今天就是下半身粗壮型选手的代表啊。 你也可以啦，其实 我已经瘦了很多哎，真的，说实话，就是在3个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眼看着自己的腿围在慢慢往下减。 这样的话一般都是别人在说哎， 但是 我眼看着自己的腿围在慢慢往下减， 就是明显到连自己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知道我们刚才上半时段教的那个动作有多么的让人着迷， 就是 此刻我们导播间外的导播老师正在不停的自己在做， 因为它看似很简单，但是它其实很有效，而且它并不占什么空间和时间。 对，对对，真的很好。 我们继续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 Upley 健身工作室的韩斌，来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观众和听众们怎么来拯救你粗壮的下半肢体。 对， 欢迎一下。刚才教了一个动作，对不对？ 对。 据说今天有好几个动作要教。 三个动作， 三个。 好， 那是需要泽华过去了吗？ 第二个先给示范一下吧，泽华先看一眼。 泽华很累，现在 来吧，来吧， 直接让你去， 直接去啊！好， 对， 来， 加油啊，泽华！他要认真学习，因为真的是很高效。 我又来了， 拿着话筒，你们拿着话筒，对，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对，下一个动作主要是， 我说一下收看方式。 Okay,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教学现场的。因为如果你光听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清晰和明确，动作要领全部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韩斌， 来，下一个动作主要是对这个对女生的福利吧，大家都想锻炼到臀部。 原因今天要操作机器，而且原因腿太细了， 对，来吧， 福利。 女生主要是肯定是最喜欢让自己的臀部变得更翘，是吧？所以今天这个动作主要是针对臀来训练的。 哦，其实臀和腿是不能够分割的。 对，臀就臀腿臀腿，所以练腿肯定少不了臀。 嗯哼。 所以这个动作来，首先我给你做个示范啊， 看着啊，我拿的吧。 看好了，看好了。 首先，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冲外， 嗯哼， 完蹲的时候，臀部向后去。 感觉像坐椅子一样， 对，感觉在坐一个椅子。小腿尽可能的不要超过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起来的时候屈髋，臀部夹紧一下。一， 那跟刚才动作一样啊。 二，不一样，差很多。 为什么？ 一个是髋距深蹲，一个是窄距，臀部向后的蹲，差距很大。 第一 个动作的要领是上身一定要垂直，而且是宽距的，就是 这个 超过肩膀。 对。 这个动作要领是窄距和你的肩膀， 身体可以前倾， 身体前倾， 保证膝盖别超过脚尖。 但是要领就是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夹紧一下臀部， 对， 这样就可以练到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剖图。 哎，屈髋，臀部收紧，继续。来做十个。 泽华很刻意， 慢点，别着急。 再加臀，我已经看到了。 稳定，对。 嗯哼，三个，四个，加油。 怎么样？感觉臀部有感觉吗？来继续。 好，你不要这个放狠话。你连做100个试试 ，so easy。 不要强颜欢笑， 不要强颜欢笑，对，有泪就轻弹吧。 大家一起动起来。 这个动作应该要做几组呢？ 十个。 这个动作也是刚才那个一样。 20个一组。 对。 做5到6组。 对。 泽华，你可以做完20个再说话。一定要加一下臀部，对。这个真的是小小的一个细节，就可以让你练到不同的部位。 对。站的距离， 泽华做的动作已经把我们的镜头都给虚晃了，镜头都对不上焦了。 你太快了，做的。 一定要感受肌肉发力， 控制肌肉发力。 大家可以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和我们的泽华一起来同步完成这个动作。 OK 了，这个动作这个要领就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臀部向后去，就类似于坐板凳的。感觉 你知道，在我们收看女神百分百的过程当中，可能5点你是下班时间， 是 在下班之前你花半个小时跟着我们一起做，等到下班的时候男朋友来接你，发现啊，天哪，你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不是你了，我不爱你了。 不， 我们分手吧。 我更爱你了，好吗？身材突然变好。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动作。 哎，这第二个动作我要格外讲解一下。 你觉得 就那个深蹲， 差别是 很多人是很容易这个膝盖就超过脚尖的，然后不自觉超过，超过以后他又不觉得有问题，然后一直这样做下去，做其实错的。 但是其实就是深蹲也分很多种， 对， 就 超过脚尖主要锻炼你的股四头、大腿前侧，不超过脚尖主要锻炼你的大腿后侧和臀大肌。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不超过脚尖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腿本来就比较粗壮嘛。但是后来反复的练之后，然后我现在才可以慢慢的做到， 对， 超过这个 都是可以实现的 要求了， 对， 要领就了解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二组动作，主要练的是臀部。 对， 第三个动作呢？ 第三个动作来。 你先示范，我看一眼。 我要给你讲解，来，你过来。 花，你还没有 来吧？来吧， 我才做了一组。 你还想不想锻炼腿？ 你刚刚不是叫嚣说 so easy 很轻松吗？ 来，看着啊，我给你做个动作示范。 人生真很苦。 看交替箭步蹲啊！ 哇，这个哇，这个简直太棒了！ 1、2、3，一边5下，1、2，这个你要做的注意事项就是。你放下去腿的时候要用力往回蹬，所以往回蹬的同时才可以练到你的股二头和你 另外是不是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迈出去的那条腿要往45度外 45度的话可以练到更多的练到你的臀，如果要垂直蹲的话你可以练到你的大腿前侧， 而迈出去那条腿的话其实也是小腿垂直于地面是吗？ 对，也不用，就是只要你迈出去也没有那么苛刻。 不，泽华你还没有蹬的感觉，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蹬起来， 蹬， 哎， 很好， 蹬等等等等， 对，继续， 对，这个很标准，非常标准。 手别动， 你以为你是 能不能手不动？多动症， 你以为你是体操冠军吗？ 好，再换这边，你脚一定要踩稳，别扭来扭去。哎，注意一个事项啊，这个鞋很重要啊，穿的高跟鞋了，或者是那种特别窄的跑鞋，我不建议做这些训练， 对，鞋 很容易崴脚。 要稳， 我这个鞋可以， 对，你这个鞋不行，跑鞋。 要穿跑鞋还是不要穿跑鞋？ 不要穿跑鞋，穿一些就是健身鞋，就是训练鞋，特别宽很稳定的那，也或者是实在是没有这种鞋的话，就光脚也比这个强。 为什么会经常站不稳？ 因为你这个鞋面很窄呀，你看女生我这个鞋就要比你的宽。 在做腿部的一些训练的时候，鞋子的稳定性 非常重要。对，非常 重要。尤其现在还没有负重，如果你负重了的话，就更重要。 对，这个脚腕受伤的话，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好了，可以了，感觉怎么样？ 谢谢泽华。 大腿后侧有感觉吗？ 采访一下泽华的感受，你现在这个大腿哪一块肌肉是最酸疼的？ 哎呀，现在感受就再也不想来女神百分百了。 是太不容易了。 做我们的嘉宾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要示范很多的动作给大家。 对， 我们再请， 很幸福， 是不是？就是、你用上直播的一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你一会儿出直播间的时候，导播老师说：“哎呀，泽华，你最近瘦了， 你瘦了。 ”来，韩冰再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教给我们上班族，很忙碌的上班族，可能不用去健身房，你在办公室每天花个15分钟、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完成的塑形你腿部形状的三个动作。 嗯， 对， 快速的示范一下吧。 对 对，这三个动作的话，第一个动作的话，主要锻炼你的大腿内侧， 嗯， 完了还有你的臀大肌。第二个动作是第二个动作什么了？ 第一个是宽距的深蹲。 第二个就是别膝盖，对，膝盖不超过脚尖的那个深蹲，它是可以锻炼，主要锻炼你的臀部， 臀部要往后移。 对， 对， 第三个动作呢，主要是锻炼你的大腿后侧， 嗯哼， 对，和臀大肌都可以锻炼到。 怎么样？ 对，很适合一些女性来锻炼。 对，男生也是会有很明显的。 对，男生的话也有很，对初学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对， 是， 对。 这样啊，我们如果在收音机前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没有办法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觉得哇太可惜了怎么办？你回头到了家以后也可以去新浪微博找活力982这个账号， 对对对， 然后看一下视频直播的回放就可以了。同时呢，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是我们今天去拯救下半身粗壮的这三个。其实特别简单的， 对，很简单，但是练下来的话很累。 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可以全程跟着一起来做， 对 对。 然后你一边做的时候，教练一边再给你指导，到底怎么样才是最正确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韩冰，你有必要把这三个动作再就是分别示范一下。 来，那我给大家先示范一下这三个动作啊。 嗯。 第一个是宽距深蹲。 宽距深蹲。 嗯。 脚尖冲外。 脚尖冲外。两脚的距离要超过你的肩膀的距离。 对， 嗯。 蹲下去的时候，小腿 垂直于地面，蹲到最下面的时候，嗯。 臀部起来要夹紧。 起来的时候，臀部也要夹紧。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感受到是你的大腿内侧在发力， 对， 外侧其实是没有发力的。 嗯，这是第一个动作，练到大腿内侧。第二个是窄距的。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们的教练现在是侧身在示范，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腿。臀部后坐的这么一个过程，嗯，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像坐板凳一样，把屁股撅着坐上就行啦。就感觉你在公共厕所有点嫌弃那个坐垫有点脏， 哎， 所以你只是撅着往后坐而已。嗯，都要夹一下臀部。嗯， 想要翘臀的男生女生朋友们格外要做这个动作。 对，第三个动作呢是轮流的箭步蹲。 对。 在收回的时候一定要感受到是弹回来的， 对， 像牛筋丸一样的 Q 弹，嗯哼， 噔噔噔噔。但是注意的是，就是一定要那个站稳， 对，一定要穿一个比较稳定的，然后这个幅度比较，对，应该说是 对对对， 接触面比较大的一双鞋。 对对对，鞋很稳定，鞋很重要啊。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鞋的话，不如在办公室 千万不要穿的高跟鞋这样练。 高跟鞋 最好过程当中也可以核心收紧， 嗯， 另外也练 又可以练到了核心。 对对对， 这三个动作每个动作呢做5到6组，5组吧，我觉得刚开始。 对，5组可以， 每组20个，中间可以休息个30到40秒。 对，总共是15组。 嗯， 而且我们今天的韩教练也说了，这样坚持10天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全新的自己。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记得找他。 对，没有变化来找我啊， 没有变化应该就是你没有坚持。我觉得谢谢韩冰今天教给我们非常实用的一些方式。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 嗯， 因为一直在说健身房的一些事情，在说健身嘛，女生或者说所有在健身房锻炼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内心的驱使去敦促她继续好好的锻炼，坚持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想原因是很多的，有可能就会像我们今天秘密花语里面要来播放的这两个女生内心的想法一样。 好，期待一下。 嗯，进入到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Hello everybody， 又到了一年露胳膊露腿的季节了，很多妹子做梦都想瘦下来，决心就算是累成狗也要练出好身材。各位妹子们，在健身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you and me. But you're just in my way. I came to party on my own. 妹子们在健身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那张脸 觉得对于女生来说最大的支持就是动力就来自于比你美身材比你好的人他比你还要努力， 特别是在健身房当中现在比较流行上小团体课、当小团体课当中有一个身材特别好的那个女生她还在始终坚持咬牙的时候，其他女生就会格外有动力。 所以刚才韩冰教练也说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管是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健身都不会太晚。 是 我教练也经常跟我说，你是给我练的吗？不是吧，你是给你自己练的呀。所以你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出发点是什么，到底想要什么就可以了。 而且健身其实一个小时你去之前你会觉得非常的头疼， 但你经历过那一个小时以后， 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一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心情都舒畅了。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对， 很有成就感。 对、可能今天一天是阴霾的心情啊，是阴霾的天空， 对， 出来以后就变晴了。 好吧，总之也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包括网络那头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可以跟随女神百分百，至少在每周一的这个超模养成器环节当中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然后平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抓紧点滴的时间，因为时间挤总是有的嘛。 是， 对， 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节目当中教给大家一些非常简便的动作， 又有干货，同时还有很多的鸡汤可以喂饱你的女神百分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韩冰， 我是韩冰， 谢谢你，拜拜，下回见喽，拜拜， 拜拜。 Forever.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